在心中燃烧啊。

那儿喊的心儿醉了，啊那儿喊的心

短暂，总有万语千 再见，等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